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试管婴儿怀孕后胃痛怎么办？嘿，我说媳妇儿，你怎么又愁眉苦脸的？怎么了这是啊？ 哎呦，我这个母婴群主不好当啊！ 啊， 我这个辣妈群里又有人出问题了，愁人哎！ 又出什么问题了？哎，你跟我说，没准我能出个主意呢。 试管婴儿的事儿，你懂吗？ 试管没问题，婴儿也没问题，问题试管婴儿我可能就有问题了。那到底啥情况？你们群里还有人做这个啥试管婴儿呢？ 可不是嘛，我们群里新来一个准妈妈小红 哦， 她呀是个高龄产妇，老怀不上，这不刚刚做了试管婴儿手术，结果这老犯胃疼。 那这跟胃有啥关系啊？ 可说呢。 那要不还是咨询一下 AI 专家吧。 行，咱们呢请 AI 专家给支支招。 你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问题我都听到了。试管婴儿手术以后出现胃疼可得重视，属于不正常现象。 哎呦，真的呀？那有多严重啊？ 试管婴儿怀孕后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早孕反应，比如味觉异常、乏力、犯困、腹部不适、呕吐、恶心等。如果进一步出现胃疼就得注意了，要及时查找具体的原因。这时候胃疼一般分为功能性和病理性，饮食调理和对症治疗后不缓解，可以考虑胃镜检查，以免病情持续发展。 哦，我听明白了，看来啊，这可不是小事儿。 如果实在不行，再寻求医生的帮助。总之，移植后如果注意好该注意的事项，同时遵照医生的建议，一般都能顺利生下宝宝，所以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看来啊，这个试管婴儿的手术可不简单呐。 哎，我呀，这就在我那辣妈群里，我跟小红说说去。 那赶紧的吧。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如何让孩子面对别人的差评？第一，让孩子情绪软着陆，被人差评了，受挫了，孩子第一反应肯定是难受，这个时候只能输不能赌，不要说这是小事儿，不要在意。家长们要用自己曾经遇见的事情跟孩子产生共鸣。第二，教会孩子换个角度看待差评，并且借助差评变得更好。等孩子情绪稳定之后，引导孩子认识差评的现实意义。如果差评是无中生有，就激发孩子同理心，告诉他不能以同样的方式伤害别人。如果差评是客观事实，就启发孩子思考以后要用什么方法完善自己。第三，教孩子学习爱自己，悦纳自己。 这个步骤是帮助孩子建立自我认同感，告诉孩子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存在。如果我们确实某个方面落后于人，那也不要紧，因为每朵花有自己的芬芳，每只鸟有自己的风采。千篇一律的优秀固然叫人羡慕，但独一无二的出众才是无法复制粘贴的精华。第四，平时要督促孩子全面发展自己。成年人的社会靠实力说话，其实孩子的世界也是如此。如果孩子确实技不如人，在实力没有提升的前提下，做再多的心理建设也是治标不治本，并且外界的恶意和嘲讽我们能替他挡一时，但挡不了一辈子。所以不如平时花点时间督促他，等他强大了，笑话他的人自然也就越来越少。趴着睡、蜷着睡、抱玩具睡，这些不良睡姿你中了吗？很多孩子喜欢抱着东西睡，或者蜷缩着睡、趴着睡，这些姿势长久了，容易给颈椎、腰椎以及附近的肌肉带来负担，日积月累便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抱着枕头、公仔的睡姿就容易造成背部的菱形肌损伤，而蜷缩着入睡相当于低头弯腰的姿势，时间久了则容易导致颈椎、腰椎变直。俯卧的睡姿也不建议，因为这种姿势不仅不利于脊柱保持中正位置，易导致脊柱错位的发生。而一般趴着睡的姿势，头会歪到一边，而且角度比较大，久而久之脊柱就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了。正版授权《变形警车破例之林地总动员》舞台剧来了。故事的起因发生在大家来救援队定期车检的日子，珀利他们发现好朋友斯普奇变得十分不对劲儿，总是遮遮掩掩，而在森林深处则出现了神秘的树桩阵，还经常能听见怪兽的低吼，种种迹象都昭示着将有非常可怕的事情要发生。究竟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英勇的救援小队又该如何在重重困难之中保护小镇？一切谜团都等待着浮出水面。惊险刺激的故事，别开生面的救援体验，哪里有朋友需要帮助，哪里就有救援队的身影。珀利和小伙伴们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集体精神和智慧，并传递出团结合作、关心他人、理解他人的精神。演出时间是9月24和25号，地点就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版授权经典儿童剧《黑猫警长之城市猎人》来了。动物城学校的猛虎教练和大耳兔同一时间失踪了，黑猫警长、白猫班长一行人找到了地下娱乐城，与拳击手袋鼠斗智斗勇，比试力量。袋鼠落败，说出了真相，真正的幕后大 boss 是一只耳。在娱乐城里，黑猫警长连闯三关游戏，用智慧和正义转败为胜，成功捉拿罪犯一只耳。猛虎教练和大耳兔重回学校，动物城恢复了快乐和平。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5号，地点就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戏剧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形式，而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戏剧不仅好看，更好玩。戏剧作为一种教育的形式，以游戏化的方式帮孩子排解心忧，帮亲子理顺关系。孩子在戏剧游戏中会展现出一个怎样的内在自我？家长为什么要跟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父母和孩子如何打好感情基础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儿童成长指导师、戏剧教育研究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真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你好，大家好。 前不久呢，您是组织了一次儿童的戏剧活动啊。在活动当中呢，您既让孩子们去绘画啊，也让他们去现场表演。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儿童戏剧活动吧。 这一次的戏剧活动呢，我们其实叫爱的表达。孩子们通常跟父母们之间的这个沟通哈，经常会出现一些屏障， 所以我们希望是借助于这一次的一个戏剧活动，可以让家长更了解孩子，也可以让孩子更理解家长。那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部分哈。我们希望呢，就是可以在彼此相互了解的这个过程中，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幸福。那么在活动当中，你也能看到说，我们有一个环节是让孩子跟家长背对背哈，然后让他们说出通常妈妈会或者爸爸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生气，然后孩子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生气。这个戏剧活动我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场了哈， 嗯， 但是基本上能够孩子跟家长对应得上的基本上可能只有5%左右，可能都不到。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家长跟孩子，家长并不是很了解孩子，孩子也不懂家长为什么经常会生气。所以呢，我们的这种活动呢，其实主要的是在做孩子的情绪引导哈，更多的去帮助孩子们去做表达。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看到有让他们画画，对吧？通过绘画的这个过程，也是他们的一种情感情绪的一种表达， 嗯， 然后同时也会让他们做一些即兴的表演。那在那个活动中，你可以看到孩子们演的最多的就是生气的妈妈， 嗯， 对吧？ 是的， 对，所以这个我们就能看到，那么在孩子的这个心目当中，其实父母们是很凶的， 嗯， 但是经常有的时候为什么凶，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一点，可能更多的是在表达情绪，而不是在说事情。 嗯 嗯，活动大概就是这样。 嗯，是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戏剧教育的活动哈，其实更多的是能够反映出一个家庭当中亲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能够让彼此之间少一点误解啊，多一点了解。那么儿童戏剧呢，其实这些年来呢，也是受到了家长还有呢教育者的推崇的一种教育的手段啊，因为它寓教于乐。那么您觉得儿童戏剧啊，儿童的戏剧教育跟成人的戏剧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呢，戏剧演出哈，它是一种专业性的这种艺术欣赏的形式。那么在把戏剧运用到教育当中呢，戏剧就变成了一个手段，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所以我们在培养戏剧教育人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求他的演技有多好， 嗯， 他不会做声台形表的训练，但是作为演员来讲呢，他是要如何更好的去扮演一个角色。而我们在戏剧教育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让体验者去如何把自己表达出来， 嗯， 这是最大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们通常在儿童的这种戏剧教育的当中哈，我们其实不建议也不推荐就是让孩子尤其是幼儿这个阶段去做类似成人的这种戏剧表演。因为我们在0到7岁的这个阶段哈，我们其实的潜意识都是完全打开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去感受到的所有的人事物哈，感受还有以及你接触到的所有的事件都会进入到你的潜意识当中。 嗯， 我们如果是在让幼儿在去扮演一些负面的角色的时候，就会对孩子的这个人格上哈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个案，一个咨询的个案。这个孩子呢，大概是小学5年级，但是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 哦。 后来他自己求救啊，然后出来，然后到北京来，找我们做调整。那我跟这个孩子接触的时候，我见他第一眼，我以为他已经60多岁了，就是。花白的头发，然后比较高哈，胖胖的，穿着老头衫儿，布鞋大裤衩这种形态，戴着眼镜，也不怎么说话。后来呢，我就在了解当中，我知道他是从很小哈，大概幼儿园左右就开始学习表演， 嗯， 然后呢后面他长大一点了以后，他说他戏剧表演考到了9级，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地方还有这种戏剧表演的考级儿童的，实际上是非常不科学的。 然后呢，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现在在学什么？他说他们现在在学习斯坦尼。斯坦尼的体系我们都知道，最核心的讲的叫真听真看真感受。 嗯 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在扮演角色的时候你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说老头和傻子。 哦，入戏太深了这个孩子。 对的。所以你就知道他连整个的生理的趋向都会趋向于那个角色。 嗯，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孩子的主人格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让他去扮演那些负面的角色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自己是分不清楚哪个是我哪个是角色的。 嗯， 他是没有办法去做这种区分，所以他就会把这些角色混淆在他自己的身上。哈，我们中国所有的戏剧学院也好，就是我们的戏剧表演的体系全部都是斯坦尼体系。 嗯， 斯坦尼体系我刚才讲他讲的其实就是要你真正的去感受，你所有的东西他都是要你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怎么想的，你就真的要去贴近他，跟角色几乎是零的。 嗯， 越是零的距离这个演员越好。 嗯， 就是我们在于表演也作为演员技能层面哈，我们去评判一个演员的时候，所以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评判的标准放在幼儿的身上，那对于一个孩子他未来的一生的影响是特别可怕的。 嗯， 在澳洲哈，在澳洲呢，那个明文规定是幼儿园的孩子是不能有戏剧表演类的这种排演的。 嗯 嗯，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他还是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作为表演类的这种部分。所以这个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呼吁哈，这个尽量在幼儿园不要有排演类的戏剧节目。 嗯，是的啊，刚才听到您说的，虽然可能它是一个极端的个案哈，但是也能让我们感觉到，如果说走偏了的话，就会对孩子有一种心灵或者说成长上的拔苗助长。那么儿童戏剧的教育者哈，其实和从业者我们接触到的他都是特别的自由放松啊，不管呢孩子有什么样的表现，因为孩子们他是很无拘无束的哈，他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作为这个儿童戏剧教育的这个研究者或者从业者呢，他跟孩子在一起啊都能够接得住啊，孩子出什么招大家都能接得住。比如呢在上一次活动的现场哈，我就特别发现您突然就是一下子就跪在孩子面前来表演了，这个确实让人觉得还是挺惊讶的哈。那么您觉得儿童戏剧的教育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首先我说我觉得这个能力哈是有内和外的区分的。然后呢我觉得是都需要具备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内功吧，内功的这个部分你真的首先你要爱孩子，你喜欢孩子，然后你跟他能有共情的这个能力。 嗯， 你能够感受到他的感受，他的情绪，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内功的部分。那么外功的部分呢，实际上就是首先他其实需要很多的经验的。我是具备了20年的舞台经验。 嗯， 我在舞台上，其实我们在舞台上也经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一些需要即兴去发挥的，或者是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要即兴的把它给就是处理掉哈，让观众可能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这个能力是基础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要具备我们在戏剧教育当中现在已经被有大概建构戏剧有大概100世以上的习式了哈，那这些习式你其实也是要都能掌握的，然后能掌握了以后你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运用自如。比如说这个墙上的画呀，然后呢还有一些魔法呀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实际上都需要我们，当然我们在一开始去写教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一个规划，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把它运用的好，因为孩子们经常会出现这种调皮捣蛋呀，或者是他是很灵光一现的一个状态。 嗯， 你要真的能跟他去共情的时候，你能抓住他的那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能有这个即兴的应变能力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跪在这孩子们的面前哈，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成人跟孩子是平等的。 嗯， 我们要学会用孩子的视角 站在孩子的角度与他们沟通。 嗯， 所以当我跪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仰着头跟我说话。 嗯， 那个时候他们是觉得跟我是一起的，而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他会很快的就拉近他们跟我的距离。 嗯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老师和家长会呈现出一种傲慢的状态，去管教孩子，实际上这个是不科学的。 嗯，是的，是的啊，您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就是拉近了跟孩子之间的距离啊，让孩子觉得哎，我们是一伙的。那么其实小孩子我看到在现场哈、啊、参加这个戏剧活动的，有的孩子他才上幼儿园，他也不会写字啊，那您就会让孩子们通过画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从这个儿童绘画当中能看到孩子的哪些内心的想法呢？ 其实绘画心理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学科了哈，属于在这个幼儿阶段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幼儿呢，他像你刚刚说他不会写字，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表达出来他自己的感受，说得出来。但是他在画画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一个笔和纸的媒介，他可以更轻松的把他自己内在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当笔和手有连接的时候，在那个画的过程中会把他潜意识当中的一些情况展现出来。那我们也会通过孩子们画画的这个画面色彩然后结构去能够分析出来这个孩子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身心的状况。所以我们通常在这种时候，就是这种活动当中哈，我们如果孩子们是年龄偏小的，我们基本上都会安排这个环节。 是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其实也看到啊，也有一些家长也是在现场哈、啊，一起来观看孩子的这种戏剧的活动、孩子的表现。那么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这个戏剧它就是需要表演啊，它要有观赏性。不过呢，其实我们看到让孩子参与其中的这个戏剧，有的时候并不是好看，但是呢，它却很好玩啊。那么孩子会根据自己的角色啊，在一场戏剧里跑跑跳跳啊，玩玩闹闹啊。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儿童戏剧教育看成是一种游戏吗？ 可以的，它其实是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呢，说实话，每个人小时候都玩过。 过家家。 对，就是过家家。这是天性和本能。那你有想过在过家家的时候孩子们在干嘛吗？为什么会有过家家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呢？ 因为他们想尝试不同的角色，想过不一样的生活，想不一样的体验。 很好哈。其实这个就在我们的心理学里面哈，我们讲它是一个人类学习未来应对经验的一个学习的手段。我们其实刚才我有讲，在0到7岁这个阶段，我们的潜意识是完全打开的。为什么会潜意识完全打开？潜意识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个时候的潜意识完全打开，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习得很多经验，未来应对我以后的人生。那么孩子们，你有观察过我们的孩子是去扮演角色？你看小猫小狗他们小的时候是怎么玩的？他们玩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他们的生存有关。那么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角色扮演的时候，在过家家的时候，他依然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成分就是在学习经验的，就是在学习成年人的经验。我在有一次戏剧治疗的时候，给一个小学2年级的小姑娘做这个戏剧治疗，用戏剧的方法做治疗。她当时是躁郁症、抽动症加秽语症。有一天我们就在扮演角色，后来呢，因为她很难去配合我哈，去很难配合权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是在不经意当中去跟他扮演角色，我就会把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状况我演出来，我演他。然后那一天他就很自然的突然的扮演了他的妈妈。然后我们俩就像过家家一样啊，我就演即兴的去演他，然后我会演他没有办法写完作业呀，然后呢那个不会写作业呀，然后妈妈那个他就会扮演妈妈跟我说很多话哈。最后演完了以后，孩子说了一句话，说：天哪，原来当家长这么爽的一件事儿啊。 就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能看到家长的权威性，家长是很强势的， 嗯， 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话语权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在外行来看哈，他就是在玩游戏，甚至孩子回家姥姥在问他说你今天干嘛了， 嗯， 他说干嘛就是玩，玩什么了，就是玩游戏然后老年人可能就会觉得去那儿又花钱然后又浪费时间，就是玩游戏吗，就是让他玩吗，不应该在家写作业吗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首先第一释放了他的过往压抑的情绪， 嗯，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他习得了一些应对的经验，比如说我可能在扮演他的过程中我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应对他扮演妈妈的这个角色， 嗯， 我可能会选择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去教他让他如何去跟妈妈沟通。那么我们在那天的活动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哈，虽然我们感觉是我们在台上打打闹闹的哈在玩，但是你有发现我在扮演妈妈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孩子们是怎么样的，我在扮演孩子的时候然后他们扮演家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 嗯，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他们的经验。我们在戏剧治疗当中是鼓励在幼儿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哈，包括小学的这个阶段，是鼓励家长可以跟孩子们每天回来都过一会儿家家的，去玩一会儿家家，去扮演即兴的去扮演一些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孩子在玩的时候他就会把他这一天生活当中遇到的不愉快在玩的过程中表达出来，甚至你可以通过这个媒介去了解到他在学校是不是有被霸凌啊， 嗯， 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压力啊，甚至他可能有什么好朋友啊等等，你会更了解孩子， 嗯， 所以我们在培训当中，我们在有的时候在上这种家长的亲子课程当中，我们也会鼓励家长教家长让他们去陪伴孩子们做一些这样的游戏， 嗯 嗯。 是的，听您这样一介绍，让我们对于儿童的戏剧教育，包括儿童的戏剧的这种治疗，更加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哈。这个戏剧它可能就是一种手段，那么家长如果能够学会使用这样的一个戏剧，用这种游戏的方式啊跟孩子进行互动，那么可能孩子的成长哈就会更加的顺畅哈，更加的阳光和健康。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真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张真老师再聊一聊儿童戏剧的相关话题，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